希望你不要动不动就把聊天记录截下来保存，如果等到物是人非的时候拿出来看，会非常的伤感。之前的每一句关于爱的言语、晚安、表情，可能都会显得不可思议。或许对方早就不记得和你说过什么，可是你却还念念不忘，这样对自己比较糟糕。 勇气。 最怕的是在乎你的人突然间变了口气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全世界的人都不要你了。我们也不知道对方为什么忽然间就不爱了，有些事情谁说得清楚呢？ 云飘来了，雨落下了，守着窗我开始想你了，天未亮了你出现了，轻轻的暖暖的融化了我，你是我的，如此简单我就满足了，我是你的，请相信我的心。 了河，你看每个日出日落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为你唱着歌，一直到慢慢变老了，还要说我是你的。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错三五个人渣，但是你却不能爱一个人渣三五次。走错路可能是因为运气不好，但是不能总往一个坑里跳啊。这就是那一句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。 在我最深处有过你祝福，有花瓣的飞舞，泪水的凝固，轻抚一路上成长的纹路，在默读那些爱的仓促，犹豫的脚步，坚持的酸楚，可是我很清楚，别在乎付出，潜伏内心最柔软的感触，回忆的泥土，让生命有厚度，让明天把今天给记住，不是因为孤独，因为我们追求的珍珠，不管它起起伏伏，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，未必因为幸福，因为我们努力不服输，从来不曾退出。

觉得一无所有的时候呢，可能反而会轻松一点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人生充满了未知的可能，不用对谁负责，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失去了。 用整个世界的眼泪包围我的心，你的难过是一场下不完的雨，你说我在设计另一段相遇，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你。你狠狠关上了心，紧紧锁住自己，用一扇无形的门要挡住爱情。你有没有放弃我的心，重若千斤，像是被一块大石压着我的心。你的多心很多心，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，在你和我的心里，我们才用心过不去。你的多心很多心，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，那是一颗伤心，让你和我 上面小黑明跟我说，有这么一个方法，你可以给对方发一个60秒的语音，前面58秒都沉默，后面2秒说你这个大笨蛋。如果对方回复说你说谁呢，证明他是在乎你的。或者把这个方法给喜欢的人发一个60秒的语音，前面57秒沉默，后面3秒说一句我爱你。1分钟之后，看他是怎么回复的。 这是爱，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水。

下最后一盏月的光，因为孤单害怕夜的黑，打开过往，反复的播放那段遗憾，触摸不着也抹不去的曾经，是倒映在那水中支离破碎的美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愿提起，又怕忘记。当岁月像海浪带我到很远很远，在望不到边听不到爱的每一天，我用相信明天编织了一个谎言，欺骗每个辗转难眠的夜。看诗歌变迁，故事都被光阴重写，谁是你现在惦记的人？那些幸福的心动的历历往事，让我思念一个已被荒废的名字。曾经是倒映在那水中支离破碎的美，我屏住呼吸，不愿提起，又怕忘记。当岁月像海浪带我到很远很远，在望不到边听不到爱的每一天，我用相信明天编织了一个谎言，欺骗每个辗转难眠的夜。看诗歌变迁，故事都被光阴重写，谁是你现在惦记的人？那些幸福的心动的历历往事，让我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。岁月像海浪带我到很远很远，在望不到边听不到爱的每一天，我用相信明天编织了一个谎言，欺骗每个辗转难眠的夜晚。诗歌变迁，故事都被光阴重写，谁是你依然惦记的人？那些幸福的心动的历历往事，让我思念一个已被荒废的名字。 在那里。

张开双手，变成翅

不该嗅到她的美，擦掉一切陪你睡。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，是你赐给的自卑。你要的爱太完美，我永远都学不会。我永远都学不会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着我。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。 角落，哼你爱的歌会痛，看你的心会痛，连着 相信乌托邦会在哪儿，一生都在追寻那梦想中的香格里拉，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，还以为幸福是很遥远的，原来只需要一个地方为伤口包扎，哦，原来快乐就在咫尺的家，哦，原来幸福就在身边了，活在当下，就在每一刹那。探索阿拉斯加，在亚马逊度过炎夏，爬上金字塔，揭开神秘的面纱，爱上那布拉格，只身瀑布里加拉瓜，在纽约街头倾听忧郁 Bruce 吉他。我是不是很傻，相信乌托邦的神话，一生拼命追寻那梦想中的香格里拉，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，还以为幸福是很遥远的，原来只需要一个地方为伤口包扎，哦，原来快乐就在咫尺的家，原来幸福就在身边了，活在当下，就在每一刹那。总以为快乐不能垂手可得，还以为 幸福只留在童话，原来只需要一盏灯火让寂寞融化。哦，原来快乐就在咫尺的家，哦，原来幸福就在身边啊，眼前当下就在每一刹那，原来永恒藏在每一刹那。 又抱紧，又抱紧。 还是爱你，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，叫不起这惊喜。没有你还是爱你，从未信我再舍不得舍弃，又抱紧又抱紧你。 我 想对你说，话到嘴边又咽下。妈妈，我想对你笑，眼里却点点泪。 突然熄灭。